欢迎翻到嚟我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好啦，今次轮到Commit 期107嘅二日目啦。咁啊，当然因为太长，我哋要斩开两节啦吓。咁啊，第二日啦。咁啊，今日第二日嘅情况咧，就先讲啦。佢因为今次又只有搞两日啦，所以第二日已经系最终日啦。咁啊，三日所谓嘅三日目期就系指候补嘅，阵间会讲。 好在我提醒你咋，最初以为第二，我以为星期一、星期二啊。 咁都唔会错过咗呢日噶，最差状况都只不过系 第一日，错过第一日大镬噶啦嘛，你出嚟一日 第一日知道镬就第二日就会识佢啦，咁啊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呢一日都系得两日嘅，因为佢后边有检讨过会唔会变翻做三日，咁我唔知系再扩大规模，即系而家系以前系三日每日一万左右，咁然后咁样系三日，然后加埋三万。然后佢而家就缩咗做两日，每日万五。咁老实讲，万五之后，我就算我觉得系当年好熟练嘅，我咧去行咧，都应该会甩甩漏漏嘅。即系你突然间多咗一半摊要行，即系咁啊。但系总之就今次就第二日啦。咁啊，第二日咧就一样就系四点收工。咁啊，冇五之后嘅五点时间啦。之前都是这样的了，最后一日是没有五点收工时间的，就调回转了，不紧要，总之今次就是第一日有五点时间，即企业探访多一个钟，但是第二日没有 就没有这样东西的，上次那个封面的相机是在这里这样拍的，这个时间在我在做什么呢，其实我是由有名前，即是 JR 旗经线那里国际展示场前站那里行直奔緊去有名会议洞呢边，因为左手边就系、是，事实就系、是记者嗰边呢度桥啊，上咗去行完个桥之后，左手边就系、是记者报道嗰度嚟噶，系直线嚟噶。呢、这个对我嚟讲真系大大地帮助咗，因为呢一日我第一个错误，而且好多人都可能会犯过错误，全天下人类都会犯嘅错误就系、是，应该系全天下香港人都会犯嘅错误就系、是、时差。唔系话你瞓觉嗰个问题，系睇住咗香港嘅时间当咗系日本时间。不过好彩就系我提早咗一个钟头出门，即系比原本以为最慢嘅时间提早咗一个钟头出门。咁所以变成实际上就系最慢嘅时间咯。咁啊，结果去到跟住，车上冇乜人嘅，大镬！日本时间不过唔紧要，因为我早咗个钟头 这个当年我讲的，我咧就唔系我这个笑话，我讲好多年就系、是、我将17点改咗7点，好多年前嘅、结果、 这个就你喺边度都会发生嘅小问题嚟。 所以我从嗰时候我系读书年，所以我就中学开始咧，我手表永远跳字嘅，仲一定系24小时时差 啊。咁但系有时候啲人好衰啊嘛，同你讲哦，晏昼三点，晏昼三点系15点、15点。有时会记咗做五点晏昼，跟住五点连埋一齐。我哋啱啱咪后就试过啦，两样嘢捞埋咗一齐去讲，跟住就记叫错咗咯。咁啊， 唔系去日本都系噶，我日本咧系我只想睇点解而家 Apple Watch 咁方便就系、是、我去日本，佢一落地即刻帮我自己跳咗日本时间啦。 啊，呢、这个就系问题啦，因为我部电脑咧系 set 香港时间，无论喺边度地方我都 set 香港时间嘅，但系电话我就 set 当地时间嘅。咁而家当然佢自己跳咗日本时间啦。所以我在出门之前我都是仲系望住电脑个钟噶嘛，正常是不会特登攞部手机出嚟望，正常右下一睄就是噶啦嘛。咁啊喺呢啲咁嘅时候出现咁嘅问题，正常是不应该 commit 出啲咁嘅错嘅。还好我就是提咗一个钟头嚟，咁结果就变成掹掹紧赶得切，喺10:15个说明会之前到到。咁啊算系咁啦，咁都仲过一次嘅。咁就系琴日我就兜咗大圈，兜咗十几分钟先去到呢次，我系直插过去，五分钟都就已经行到去啦。即系你睇 Google 地图同你讲五分钟啊嘛，我就真系五分钟去到，算系几快噶啦已经。咁另外就系呢一日就系、是、二日目佢一开场的时候依然系就系带咗人去唔同嘅地方啦。上次我就系一日目嗰阵我喺南馆嗰边。今次咧，我就喺东莞嗰边嘅。不过喺之前咧，我要讲噶 ，commit 其实最大手系边个？即系唔系啲咩铁管门前，亦都唔系啲咩大边个某大手，系厕所。 当然啦， 呢个开场前嘅。 其实又谂下，似乎搭五点钟搭第一班车嚟嘅人，挨到10:05，你一定饮，你中午冇人唔饮水唔食嘢嘅，咁样去厕所点啊？去厕所咯。 不过通常咧，天气冻咧就会稍微忍得到啲嘅，但系入到场都要去噶啦。 调转夏天，因为你会出汗，你对厕所嘅需求冇咁高嘅。冬天系主要系如果你话少，系因为你饮水少。但系调翻转，佢呢度咁样吹风法咧，其实你会轮流咁去自贩机度或者便利店啦，如果睇你边个位啦，去买热饮去顶住。如果你仲要走去买咖啡嘅话，即系玻璃唔捻到了。咁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咖啡利尿啊嘛，咁啊，几大问题嘅，咁啊，阵间我就再讲，我都撞到咁嘅问题，以前系冇出现过咁嘅问题，因为从来都系一个几大嘅失误嚟嘅，咁啊，呢度就系我之前嗰阵时讲，佢会带你去到 东莞， 系啦，啊，你向右边最边边嗰度见唔见到啊？有晒啲围板啊，嗰啲嘢噶。原本呢一路应该系连去西东一二三噶嘛， 仲要 左边四五六啊。佢而家封住去装修啊嘛，就系不过呢个装修相对比较少，应该唔会好似之前奥运咁样搞几年嘅，即系唔系几年啦，搞咗好似一年半左右啦，我记得系。但系虽然嗰个时候冇去过啦，咁啊佢就喺呢度集住我，唔系集住啦，甚至就系带咗我去呢度。而家呢个时间应该系10:20啦，未到25分嘅，就已经带咗喺度，我喺度等。咁待机期间冇嘢做，咪影个整张咁嘅相去记低啦。咁正常嚟讲，佢就会喺25分就放我哋传媒组入去，就然后就准备影佢开场嘅样。咁啊，开场的时候就咁嘅样啦。咁啊，二三。同埋比较阿波啦，而嗰张我就缩翻入去啦，望到就望到啦吓，即系因为呢度行出去就直我四馆入去，直接就系成年向或者系男性向啦，男性向其实真系成年向，大家明嘅应该。然后仲要系罗利区，所以啱啱你见到有点二阿波拉尔咁样。因为太远我就费事打码啦，太多啦，大佬呢度所有海报有一半我都要打码噶。如果嗰张图嘅话，咁呢度就系开场前嘅，咁我影出嚟亦都有贴出去 Twitter。咁有人问，好似冇乜人嘅，梗系啦，呢个钟数呢一刻啊，应该系25:26左右咯。不如开场，梗系唔多人咯。而家你眼见所有人系所有人，要么系工作人员，要么系摊嘅人写入啦吓，要么就系优先入场。而大部分应该都系写入嘅，因为优先入场嘅唔会排呢咁嘅细摊嘅。优先入场通常就走出去出边 排入啲铁闸摊嘅 铁卷门前嘅 排呢啲啦。 呢个就我排嘅翡翠亭又是一个17年教训尽亡的例子。当年我舐过一次之后就说以后我不会排翡翠亭的了。 结果你 多钱都 好。 结果我就排就已经是不记了这句东西，然后就走去排，因为有 friend 说想买。咁啊，哎呀，算啦，一档半档，咁我都冇特别有几多嘢想。 通常 commit cat 最大最咁，点解 commit cat 又话考验友情就系、是？你个 friend 搭你买嘅搭你买摊系超级大人牌，如果你个 friend 肯帮你买嘅话，个 friend 系真兄弟噶嘛？ 就系讲紧各种原因，总之我帮咗佢买啦。即系我谂紧，因为我入场今次真系冇咁多，虽然都买咗两箱，但系又比相对嚟讲无欲无求。我以前系攞个行李上到飞机最暖大嘅行李箱过入去嘅。而家我系攞紧 hand carry 嘅箱入去嘅咋，差咗好远啦，已经系最后都系打半嘅。咁 正常啦，你咁多年去。 咁但系我去到之后第二日，虽然话好多咩一级市场咩剩，但系其实我冇乜嘢系好想要啊，唔似琴日。琴日我真系有摊系想要嘅，老紧老咧嗰边啊。但系今日冇嘅，咁既然有人话想要，咁佢又提咗出嚟啦，咁我咪排咯。我排咗半冇半个钟，十几分钟已经觉得唔对路，条队唔多喐嘅。跟住我先记得以前点解有讲过一句嘢，就系话点都唔会排翡翠亭啦。就系讲紧翡翠亭系个移动速度系非恋上之缓慢，十几年嚟始终如一，到而家依然系个缓慢。我阵间可以话你听点解佢咁慢。不过就先睇咗呢个开场先啦，这个是一般入场入紧嚟，你见有啲人喺度跑，大家应该听到声嘅。呢条友仔其实系违规嘅，不过已经冇人得闲理佢了。 随便啦， 有个啲少少事入去无谓搞咁， 就叫佢冇系咁嗌佢冇跑，所以咧大部分咧都系慢急步咯， 即 系到踱步 嗰种 定 步速度咯，快行快嘅跑步嗰种。 系啊，即系咁咁，大家明嘅。你而家因为你去到呢度咧，已经系一般入场嘅头，唔仲要唔系最头嗰啲。你前面有唔系已经有一扎人，你用急步行同用踱步行，个真系可以后面可能争你十几分钟嘅。如果系翡翠提升更加厉害咧，更加劲啲啊嘛，咁啊，我系等咗好耐，好耐，好耐，有几耐啦？最终系用咗我两个钟头，我后悔到。 大佬喺 committee 里面两个钟头系梗系人生最重要两个钟嚟噶。 即系我系直接同个 friend 讲，你撑我一餐。仲要是不止的，应该这一餐我是吃得你吃什么我都觉得吃得你心甘命抵。 当年啊，我昨天排一些铁嫂啊，基本上一个钟头最大超级大嫂都一个钟头内搞定的，都是45分钟。因为 我只能告诉你，我去过这么多次 committee， 我从来没有排过一摊是超过一个钟头的。而且还要是讲紧就算是接近一个钟头的情况都是意外来的。即系我预计其实唔使咁耐嘅，但系最终佢要排咗一个钟头。 嗱， 有试过嘅。 我喺方文入面有一个离开咗嘅，即系脱quit 咗嘅 friend 咧，当年搭我买杯飞丝路，排咗成个晏昼啊！顶佢个肺，佢契就争我争我争我三个钟头人生啊！屌佢閪！ 哦，即系咁，即系只能讲，如果我事先知道，仲记得洗翠亭嘅事，我一定唔会排。而因为根据个 friend 嘅形容就系话平时其实都系排一个钟头嘅啫，佢嘅经验咁我唔知佢嘅经验同我有咩唔同啦，因为我嘅情况系我喺优先入场嘅之后，我喺一般入场之前系咁嘅，喺呢个位嘅，咁呢个位都排两个钟，而且仲有嘢完卖啊，点话声就系咁嘅情况之下，我真系唔知边，如果系我一定唔会为任何人去，我行出去苦月买。系唔系苦月？我行出任何一个 K book 就好，曼多拉又好，唔系咩咩咯，好似唔买二手嘢，系是但啦。总之我出去买都好，因为我喺后边有人听人讨论咧，话呢、这个翡翠外边嗰个铺枕原价13,000，即系个摊入边卖13,000啊，出边炒到23,000，啲人话好贵，我谂紧10,000 yen 我俾你打个 double， 你俾翻个两个钟头俾我。 系啦，屌佢， 好认真噶，两个钟头，喂。咁步开场最终日目开场嗰两个钟头何止值20,000 yen 啊？ 谂下两个钟头基本上你基本上两个钟头卖晒所有嘢咁滞噶啦！ 我喺我排到一半嗰时，啲见到啲人已经系放低休息紧，执紧战利品啦！你知唔知我嗰阵时我几咁悔恨？但系沉没成本嘅问题咯，因为我发现唔对路，其实系十几分钟。如果嗰一刻 quick 嘅话咧。其实我损失都只不过是头十几分钟变成同在一般入场之后咯，但是还好啦，相对还好啦。 即是叫太礼太浓没去到呢， 唉。唔记得咗呢回事，而且个判断力都差咗啦，即是嘢。咁即是我真係睇一次排咗两个几钟头，我知道有好多人多过我，但真係已经系我个人记录了，刷新咗个人记录了。即然后就发现另一个问题啦，因为琴日呢我就着多咗衫。有着 heat tech， 有内衣叫短袖啦，短袖 heat tech 风褛，裤都系又 heat tech 又外又防风裤。咁琴日就发现就系我基本上我入我企到去会场登记完之后，我就开始要除了，因为真系热。但系今日咧，我就系又系懒醒，我登记完又开始除，因为前面就朝头早的确比较冻。但是去到呢个位置之后就我就陷入一个非常两难嘅尴尬点咯。因为如果你系走动紧或者有时出出入入会场咧，你系唔觉冻噶。我真系一件短袖加风褛，甚至有时连件风褛都要除埋嘅程度噶。你知 committee 几咁热噶啦？我琴日已经展示过俾你睇啦，19.几度绝对唔系个上限啦，佢可以上到20几度噶，系讲紧出边得几度噶咋，都会去到咁嘅程度噶。所以喺会，如果你一路喺会场行嘅话咧。你是除褛的要，我是要除褛的最少。我是虽然应该我是少数啦，是人是会望过嚟，有条友仔着紧住短袖。 雖然都我覺得好正常嘅，你入面廿度廿幾度啊，可以去到廿三四度嘅，可以去到 會場琴日傾會場嘅熱氣供出，嗰人氣人嘅熱氣供出去噶嘛。 Komiki雲啊嘛，琴日先講緊啦，呢、這個 Komiki 明雲嚟噶嘛，雖然係夏天先會出現，冬天都出現嘅話就好恐怖啦，應該冇，我見過冇嘅，冬天冇嘅。 其實仲應該咁講咧，就係、是、由我經驗咧，有名嘅冬天其實係大風嘅。冬其实未去好紧要，其实咧唔使加 heat 第三，一件应该你 heat 第三嘅话咧，出面一件蓬风褛得噶啦。 大前提系你系真系喺 committee 活动中，问题就系我食碌人柱咁冻喺度，连条腿都唔多喐，吹咗两个钟头风，我差啲冻死有命啊！我唔捻系同你讲笑噶，即系后屘系厚住面皮同前边后边讲，唔好意思，我要行开一阵过去买自反机。我唔系有去买自反机，买咗两罐嘢饮，我觉得真系会出嘢，因为我除咗件衫，我亦都冇可能当众去着翻件 heat tech 噶嘛，即系衫都还好，最后着咗衫嘅，但系下边系冻到好似冇乜知觉咁嘅款，咁样再企落去，我觉得真系会有机会冻伤嘅，冇讲笑，唔系同你讲笑，因为好卵大风，体感温度应该去到零度咁滞噶啦。即系我冇天文台睇天文台，但系嗰阵时应该得四五度嘅室温，仲要好几个大风，即系喺度系咯。咁啊，呢个系另一个唔算外嘅唔算，就系、是、我冇谂到我要企咁耐，所以我嘅衫系唔适合咁样做嘅。因为我见其他人其实唔计有而家你见到右下角嗰个系 cosplay 紧阿 Lucky 啊，佢即系其中一个角色啦吓。咁纯白胶嘅角色啊，佢就真係我睇撚到佢就係好彩，佢都救返有返咁上下撞啫。我望到佢都覺得凍啊，大佬！你諗下角色件衫有幾咁單薄，雖然係冬裝，係一件普通長袖水手服嚟嘅咋，仲要係著裙呀，迷你裙啊！ 夏天 commit 咧，你 cosplay 啲厚裝夾衫係會死人嘅，而冬天 cosplay 啲性感衫係會死人嘅。 佢又未到好性感，但係我著住 heat tech 著埋風褸都覺得時時熟熟。我真系有，但我又见佢，我见佢唔系好觉佢有缩度嘅，我唔知佢系咪有啲咩暖暖包似喺入边啊之类嘅嘢啦， 有 啲乜嘢嘅。 有啲黐黐底衫啦，啲避，总之有啲避忌嘅，放心。 总之就系嗰度真系冻到我抽筋，企咗两个钟头，悔恨到肠子都悔青了嘅，真系要讲翻啲咁嘅嘢啊！即系然后喺度浪费咗咁嘅时间，结果搞到我后边，因为我原本谂住就系、是、排一个大手，即系嚟到真系我。有嘅先发优势，唔排大手直接行，好似好浪费咁。但系如果时间俾我要逆转嘅话，我一定同佢讲，你自己搞捻掂佢，最多帮你去 keep 买嘅啫。即系场入边我自己搞，我一开场我就可以四围行。 我 都讲， 我从当年啊，我琴日即系我琴我一年去两次 commit 嘅年代啊，我同所有方面人讲就系、是。如果嗱讲到明，如果我系如喺虎穴或者虎穴同 Mailbook 买得到嘅嘢，你唔好只叫我答，我直同你我 Mailbook 买嘅。会员限定，买到又系买到你幸运，买到你不幸，买唔到你应份嘅。讲一完。 咁、如果系一般通贩嘅话咧，我又调翻转，有可能喺入边睇。当然啦，大前提就系我行过去买就可以攞走。咁因为咁会悭200-300英左右。 肯定答得我话买嘅都唔科系，都唔科系买随便买得到嘅嘢啦。 大手就算啦，大手有时都可以执到嘅。我阵间可以俾你睇下，搜下我有啲我执到嘅都有咁啊。然后呢就排到一半。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12点了。12点几了已经是。我已经就到翡翠亭了，现在又画面右边就是翡翠亭。左边被我影，所以我就影。咁就那里已经完卖了。这个都是一个大手笔，我见他走得非常之快，因为人家是四个摊一起行。然后因为他翡翠亭不让我影摊那边，所以我影不到。他是得两个人埋单。以铁卷门前来讲是非常之冇效率的做法，就算是逼摊啊，即系唔系铁卷门前的系靠逼摊啊，有时都三列啦。虽然我相信他可能原本是谂住三列的，因为他一开始叫我哋排三列嘅， 即系三列嘅六个人，一个执嘢，一个买，一个执嘢，一个买，平平咁坐啊嘛。 唔止噶，通常是四列嘅铁卷门大小，呢个左边呢个啊，就系佢系五列添啊。虽然啦，正中间铁卷门前大手都有两级嘅，正中间嗰个系大少少嘅，因为佢条台佢张台啊可以排到五个，佢比较松动啊， 可以左右咁樣勉強偷少少位排到五個嘅，但係左邊同右邊嗰兩個咧因為有右邊邊頂住咗咧，佢最多放四個嘅啫，最多。咁但係放兩個真係過分咗少少咯。雖然我相信佢原本應該係三個嘅，因為望下呢度，原本咧係三個係三列嚟嘅，我唔知道圖睇得清清楚啦，係三個人一橫一排嘅。咁但係佢去到後邊就收縮咗做去兩排。呢、这个就是我最痛苦的地方啦，我是坐在最左边嗰排，嗰排是跟中间嗰排机，佢收由三列收两列，因为不是很有机咁安排，所以就我嗰边是特别慢嘅，因为是左边同中间摄埋一条，好少见。后屘其实整队好少见会咁样去分嘅，通常要么就是嗰边摊到最终，譬如呢度咁样有五摊，但系佢条列是两列嘅。咁就會有個人去同你講，哦，左邊分你去左邊、右邊、左邊、右邊、中間咁樣，係叫你去嘅，咁去平均化咁樣，咁唔會差好遠嘅。但我呢邊冇做啲咁嘅嘢，我唔知佢唔得閒定係乜嘢，冇人手定係乜嘢。我有少少懷疑佢係臨時唔夠人手，即係有啲小精靈起唔到身啊嗰啲嘢咧。咁結果係唔可以三個人一齊賣。咁啊，然後佢入邊嘅其中一部分抱枕啊，我記得唔係抱枕，係cushion。我指飞雪亭喺我前十几个人完售，哇！嗰下真系我即系，虽然我最终都系冇买抱枕套嘅，因为我冇信心卖翻出去，我亦都唔会用万几英去买个抱枕套。有啲有为我嘅，虽然我都买到唔少，最终咁啊，佢系两个人，然后咪咪摸摸，佢做嘢，佢用个 pad 去计嘢，嗰啲嘢咧，好似好智能咁样，但其实老老实实啦，你心算会快啲咯，即系你应该要背 Q 咗佢，然后心算，因为品项又多咧， 佢依仗我够不算啦，呢、这个讨即系讨再讨论呢啲吸嘢手法，我觉得冇意思嘅， 关噶关事噶，呢、这个就系大家嘅经验，你要讲俾大家听嘅经验啦。如果你想知道嗰嘅嘢快唔快，一嚟就当然系听之前嘅情况啦。即系我记得，我印象中出名慢嘅，除咗翡翠亭之外，就系七美奈流嗰边，佢系真系本人慢，因为佢就本人卖，佢得一条队嘅啫，所以一定系慢嘅。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啊？真系咁系调翻转快嘅，阵间会都会睇，都系睇一睇。其实啱啱左边呢个都快嘅。咁，因为如果你冇呢啲咁嘅经验，纯粹想估咧得嘅。第一就系当然睇佢放喺边度啦。铁卷门前会摊位多啲，所以佢通常情况下会同时结中嘅人多啲。或者你到时睇佢有几多列，你系睇摊前面嗰度有几多列，你都可以估算到嘅。通常你要望一望嗰边之后先揾对尾噶嘛，都讲一次嘅。咁然后。另一个更加可以事前做的呢，就是睇佢有几多嘢。通常品项越多做嘢越慢。记唔记得以前讲比川啊嗰边点解咁快啊，咪就係佢得一件嘢一千英，通常就唔使俾钱，唔使找佢，直情系你叫你将个一千英抌落个箱入面搞掂，跟住就攞本嘢走。非常甚至系半自助形式咁制，佢递俾你嘅系。即系咁样咪好快咯，咁样嘅摊啊就会好快嘅。但系呢边咧就系、是、我记得佢品项有首先有本啦，跟住 good set 系另外放啦，跟住就佢有色纸啦，两种唔同嘅色纸啦，cushion啦 ，T 恤啦，再加嘢系你多品项唔紧要，我理解嘅，你可唔可以将佢谷埋一些啦？ 即系我讲啦，有啲人真系。人中是不懂得学就得到学，在错误中得到学习的。你大佬你就不是第一日摆档，你知道这情况之下跟进两百。 他不打算改咯，即只是你就他，就你只有你自己考虑咯。我再新一次。 我依入想， 因为不是 净 系 的。 因为不是净系呢啲噶，就其他品项非常之复杂的呢，移动速度都是很慢。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呢两个钟头百无聊赖，真系睇到轮到将可以轮嘅嘢全部轮够晒噶啦！即系观察啲队伍移动速度啊，望下啲人行嚟行去啊，即系然后睇下啲 soft cosplay 啊，啲咁即系喺嗰度个企喺度可以做嘅嘢已经全部做够晒啦。所以系今次系有好多研究心得噶。虽然我自己应该用唔翻噶啦，我应该唔会短时间我都唔会翻去。希望我下次去唔会又唔记得咗啦吓。即系同埋再嗰一次，我以后都唔会帮任何人，哪怕自己都唔会去翡翠皮牌噶啦。我宁愿出去买。 即系然后去到排嗰时，顺便问咗佢俾唔俾影相，系唔俾嘅，所以我只系影过呢一张，后边俾影相呢一张，后边张海报又系俾影相嘅， 嗯， 咁啊，啊咁啊，结果就搞到我十二点几先放我走，即系我睇下先，呢个中途应该已经放我走噶啦，因为佢系摊后边嘅， 嗯， 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啦，喺度12:28系啦，12:30先放我走，足足两个钟头，因为12:25我就排紧啦嘛，足足两个钟头。咁啊，跟住就开始一般的呢、这个我有买到嘅，咁啊，因为行又因为呢、这个我唔记得系壁摊定系咩嚟，啊唔系系两端嚟嘅啫，你可以望到呢边咧系全年龄版嚟嘅， 嗯， 但系封面其实咧系半透版就唔放大啦，因为冇打码， 嗯， 即系好多都用呢个方法啊，琴日讲紧， 系啦，要讲过啦。 嗯，啊呢、这个都系有买过，呢、这个就系、是、又系行过路过见到有买，你冇见佢2500 yen 啊，我出到去见到5000 yen 啊，喺 K-box 嗰边打个 double 啊，你唔好以为细摊就唔炒唔起啊，即系呢啲都炒得起噶， 嗯， 啊呢、这个又系行过路过的，但系呢个就唔算好炒得起，我去呢、这个我记得好似6000 yen 喺 K-book 见到，但我知道点解我行过直接就可以买到，就因为佢搞啲咁嘅嘢。 嗯， 佢个 set 未完卖，但系佢入边附送个袋同埋啲呢个 postcard 同啊或者系 poster 咯。 嗯， 嗰嚿嘢先派晒。 嗯， 咁派晒之后佢条队就清鸠咗了。咁我又唔系真系好介意，老实讲，呢个纸袋我都系嘥鸠气嘅。虽然我有少少想要嗰幅个海报嘅，不过我照买咯。即系有时啲本嘅我妈嘅啊，系会先于本身买噶嘛，好多都系咁样噶。因为尤其是呢啲会预通贩嘅大手咧，本就买人好捻多嘅人，因为佢要预咗到时会俾埋，要订翻俾通贩嗰边噶嘛。但是他预在会场买的本呢其实先会印那么多奥马基的。所以他就会数如果超出他预期或者他特登控制到不要太早太多，因为有些是想早早买完收工的嘛，不想搞摆足食的。 所以 其实有些大手。 所以刚才你说的排两个钟头很戆居，因为你说好像商业组那样，即是当年我排Time Moon 那样排三个钟头就没得讲啦。商业组那些只要我反正摆到的嘛。但喂你这些佢早买早收工，佢早去其他地出手去买嘢噶嘛，佢平白快做完嘢走噶嘛，呢排咁咪把捻咩？所以拗晒头嘅 系，我都话我事前知道，我之前记得呢回事，唔好话两个钟，我知道一个钟我都唔会排，好认真。不过就总之就我都讲咗好耐噶啦，咁啊呢啲应该就系 神俾你痛神有痛苦嘢啦， 啊，即系 好 Mini 啦，呢个就唔使讲啦，呢个超大手嚟嘅。 但佢其实如果我唔系咁样排咗咩啦，其实呢度可以好快搞掂。 梗啦 ，media 半个钟甚至十几分钟。 成老师啲嘢，佢又冇乜特别嘢，净系新本500 yen 500 yen，咁就打声送晒。 1000啊！ 哦，1000 呢度呢本新本再加右边个。 哦，新可以1000 yen，黑色就黑白就500。 本好似700，本系700，然后加个我妈嘅，所以咁样1000。 系咯，咁简单。 亦都系一样同之前讲比村嗰个，因为佢系比村系首创嘅，最快速度嘅方法去卖晒，去等你可以简短你个买嘅流程啊，每人悭几秒咧，你条队就悭咗好多时间噶啦。 因为好 佢都系类似 住宅都系咁样，就系咩咧？总之全部系现实，全部咧就系1000、1000、2000、3000，跟住你抌，跟住咧。行晒系20个位之前，佢纸包话俾你知嗱，有咩嘢已经决定咗，然后去到即刻抌咗2000 yen，跟住攞走搞掂。 就算你当场攞出嚟都好，都系一张1000 yen会简单好多啊嘛。咁啊，比村就更加去到更加极致啦。佢就讲到明唔找续，你抌钱落去系用抌的，唔使接收，因为日本人咧收钱咧都系收咗你收咗几多钱啊？咁如果你要走嘅话找翻几多钱俾你啊？即系好有礼貌啊嘛，到呢度为止都系好有礼貌噶，就算系 committee 入边啊，咁但系会嘥咗唔少时间啊嘛。 但系通常就系一般，通常一般嚟讲咧，即系为费费咗抌手就，因为你即系防君子唔防小人，费有时抌少钱费事麻烦就系、是，一抌扫扫嘅俾你扫俾，好快嘅，其实真系去commit cash 系嗰速度系快咗就咩，即系过咗赶住收工，即系收工你就可以去其他扫去买嘢嘛，个平台速度系超快嘅，青龙四你话一个钟头已经算耐，可能45分钟、30分钟清到龙噶啦，我自己嘅经验就系咩咧，两个钟头即系最即系黄金量2小时啊。基本上咧，如果你系排，如果你系始发组，或者好似我哋咁嘅拿住记者去博网嘅人嚟讲咧， 你博网又真系做事啊！ 但系你话买嘢咧， 系啊，冇拗啦，冇拗啦，你 嗱咁就通常可以排三个组嘅最多，即系第一个 可能 十零分钟有一个，晒一个，然后排半个钟，大半个钟，咁但系可能咧三个组可以搞到嘅。我试过最叻嗰次就系咩咧？三小时内杀晒我嗰啲上面所有单，全部齐晒，冇甩漏。 咁其实调翻转讲，速度快慢咧都会影响你出街之后嘅价钱嘅。石围呢边咧就我喺街度见到两个完全唔同嘅价钱，一个系2200，一个系900几 yen。咁900几 yen？我唔知点解，我唔知佢标错价定乜嘢，总之我后屘系执翻翻嚟嘅，900几 yen 就搞掂。因为呢四应该系1000啊，呢四应该要1000 yen，我唔知佢咩事咁啊。然后有啲排得比较耐嘅，相对嘅价钱都会比较高嘅，咁会反映翻嘅。啲收嘢收二手嗰啲都知道呢啲情报嘅，佢哋专业的。咁啊，其实或者佢就如果佢排应该十零分钟排到噶啦，如果你排到的话，因为真系好快。但系啱啱我讲比村个情况咧，系特别啲嘅，因为佢一限代表做乜嘢咧？你抌张纸落去，只要离远瞄到系1000 yen，或者系地转见到系日元就得噶啦。因为你抌2000 yen，佢都系唔会找俾你；你抌10000 yen，佢都唔会找俾你。佢唔系好 care 你抌落去嗰张系乜嘢嘅，只要系真钱就得噶啦。即系咁，亦都因为佢一限，每人一限。所以变成就是你不会有个2000 yen、3000 yen的情况，不用数不用乘。咁然后你要两三本咯，排一次咯，排一次先10分钟。即系咁嘅情况啦。然后我好佩服石围一样嘢，啱啱讲呢啲嘢图啊，如果系海报嗰类要遮要乘，可能要特别版噶嘛。可以非两场之 L， 但系唔使制遮。 石围老师，你出揾食咁多年，唔好玩啦。 因为一般是要咁样去打点噶嘛， 依啲啦，即系依个数我认得佢，因为入面Lania，我都系有啲我唔冇嗌佢好，但我知道我认得佢个名，因为系啲同人老牌强者嚟噶啦，即系有啲摆档 咁大咧，就通常就唔系我杯茶嚟嘅，但系件婚纱真系非捻上之靓，我喺度犹豫咗一阵，咁跟住佢个摊嗰个人，即系小精灵。同后边嗰个细细声，嗰呢本系最后一本啦。我唔知佢系好大声定细细声，总之我听到嘅声音，但系应该唔系同我讲紧嘅。跟住后边有人，我见到有人，又中过嚟望下，然后伸只手想攞键盘，我即刻同佢讲，俾我啊，因为呢跟住原本我唔系好想要嘅，唔系特别地想要啦，都想要嘅，有少少想要嘅，咁。但是跟住佢话觉得拉屎碗咁啊，咁我梗系要买埋佢咯，梗系杀鸠埋佢咯。呢个第一个冷手执个二千堆嘅嘢，我好似执咗几次喺呢次 commit 入边。系嘛？呢本然后顺便就问佢影埋相，所以先有呢嚿嘢啦吓。咁啊，佢海报版咧系干净啲嘅，呢度，因为呢个位系开口位嚟嘅，即系呢个授予月。我。对呢类型嘅 lace 白色婚纱系冇抵抗力嘅，不过性癖就唔讲咁多啦。咁啊，呢个最后牌，我特登叫佢动过嚟俾我影埋嘅。咁啊，跟住嗰啲都好阿布拉尔啊。其实基本上，因为今日系男性向，即系而且仲系早完卖，就系因为冇咗嗰两个钟头。就系呢咁啊，呢啲U49嘅，所以真系危险啦，大家唔放咁耐啦。呢档都系行过路过执到嘅，意外地街外边卖得几贵。如果系完整色嘅话，街外边好似卖紧3000-4000 yen，呢车有1000 yen啫嘛。这个就啱啱讲非常快嘅传统代表作 Caritas 即系美利 Mizumi 啊。 咁佢嗰摊咧就出名快嘅。因为好简单 ，set 冇啦 ，that's all。 嗯， 所以佢然后佢亦都做到熟晒啦。人哋喺人哋做咗有名女王的时候，即系我哋都未去过 Comica 添啦，即系咁多年啦吓。 嗯， 即系佢系好快噶。咁但系我去到呢个时间咧，就已经系成点钟啦，已经呢、这个时候再排再损失多半个钟头。即系我要预半个钟头，但系正常嚟讲系十零分钟已经得噶啦。呢个钟数嘅话，但系我唔想搏。如果我又要抌多半个钟头喺度，我成个 computer 真系毁鸠咗噶啦。咁只能就系匆匆忙忙影张相，仲要唔影摊，因为影呢张咧一般默认系俾嘅。我亦都好多人举机都冇人影，冇人理嘅。咁啊，讲多少少咯，系啊，之前好似有提过嘅，喺同仁馆嗰边东一二三四五六系冇一二三啦，四五六七八。同埋南都好啦，西馆唔系企业摊部分都系佢系唔俾影相嘅，举机都唔得嘅。我极少见有人举机，啱啱嗰度系唯一一个系见到有人举机嘅。一嚟就佢混咗喺个队入边，二嚟就附近好似冇工作人员，所以冇人嗌住佢。因为根据我以前嘅经验，呢个系以前嘅经验啊，一举机就会有工作人员过嚟关切你。因为他未必见到你的采访臂章啊，我个采访臂章，如果见到他就不会阻止我。我相信如果我冇带的话，他是会直接阻止我，试过揿我机添，直接。 嗯， 咁啊，所以而家应该都是咁。我查询过大会那边，是而家都依然是咁样嘅，但是相对嚟讲，而家就会俾你自拍，即系你是摊入边自拍自己的摊俾。这个就以前应该都俾嘅，而家都俾嘅。要如果你影人嘅话，首先无论你有冇证，都要得到对方嘅同意。这个之前有讲嘅，然后你影相唔可以自拍，佢讲嘅，主要系讲紧你嘅自拍，除非你系冇人喺你嘅背景入边允许你自拍。这个我唔知系明文规定定系默许嘅潜规则。这个系总之，其实你唔影到人，其实佢又唔系真系非常介意。但是如果你是后面背景是人的自拍，不允许。 嗯。 然后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很明显不是有记者证的人去拍的。因为他是拍了他是一般入场排队的那样。 嗯。 所以他一定没有记者证。亦都不是工作人员，不是摊的东西。他入了去拿住部我相信是高普之类的细相机啊，那些运动相机啊，你甚至是夹住在衫入边嗰种咧，好细格嗰啲啊，你唔望都唔觉，所以佢可以一路画拍好长嘅片。我唔知 Comica 大会会唔会喐佢，我唔知。总之就系理论上系唔得嘅。我警告各位，唔系建议，警告各位，千祈唔好试，佢会踢你出场嘅。而以前咧，仲系可以讲紧，佢踢你出场，我咪再入过咯。即系你冇适应噶嘛，你入场嘅人十几万人，佢点样标住你系啊？但系而家就简单好捻多啦，随手还，要你喺佢面前随手还，搣咗去，咁你咪入唔翻嚟咯？你冇手还啊嘛？你如果你话咁，我咪买个新手环咯，得你现场排多只手环，然后再排多一次入场啦，你可以咁样做。咁其实几有效噶，以前都仲系讲紧，你真系要好捻大支嘢俾人哄咗出场，你都可以马上复活翻嚟。而家系讲紧佢搣咗你手环之后，你真系当日翻唔捻到嚟噶，又或者系要排多个几钟头咯。因为当场买嘅只有晏昼嘅嘢嘅啫嘛，两点半先俾你入去噶嘛，两点零两点半唔记咗啦。总之晏昼场嗰个先俾你入去噶嘛，当场买只有呢个噶咋，你连上昼场都冇啊。是可以好撚大鑊的，所以强烈警告各位，因为太多人喜欢打卡啊成嗰啲嘢。你即係当然佢唔会马上一见你影相就马上就直接去勾你嘅。但係 通常都话叫你唔好 警告你係啊。 我你两句。 跟住叫你睇住你去删相。我见到有人咁样做。我唔肯定系咪咁样做緊，但係一个 staff 督住人哋个 mon, 跟住喺度撳。我估计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他之前举过机，就是咁样啊。但是我今次是没有被人任何人阻挡过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眼力变好了， 定系乜嘢啦。因为以前咧，通常一日都会有三四五六次嘅，会俾人以为我系就咁影相，冇睇唔到个证啊。我唔知系佢而家训练好咗啊，定系清晰咗啊。因为我黑衫白臂章系相当清楚，就算系第二日，第二日系粉红色臂章，我唔知道有冇影到，好似冇影到嘅。粉红黑衫粉红色臂章咪好养眼咯，咁啊。可能佢咁啱啦，咁巧啦，即系因为佢每一日都唔同颜色嘅，总会中一啲深色颜色同你件衫撞色嘅时候嘅，咁啊，好啦，咁讲到呢个差啦，咁啊，继续去到呢、這个，我相信系相信，因为我真系睇唔晒全场，全场唯一一本书本，即系关波入边十二生肖属鼠嘅嘢，一嚟我系属鼠嘅，唔好计我年龄啦，大家知噶啦，咁二嚟咧就系、是。这个画师都是我其中一个跟追了很久的画师来的，他还要出书本。好彩就不是排了很久，但是我理解不到为什么十几个人他都要排成五六分钟，就是他两摊，跟着就这些比较阿波拉二的啦，那一个就算了，大家明白的了。其实我是见到很多捉手本的，但是得这一摊是肯给我影的。有分别噶，佢卖乜嘢咧？系完非常影响我，佢到底俾唔俾我影相嘅呢样嘢嘅。嗱，呢度系 cosplay 啦 ，cosplay 几乎都唔俾我影相，因为佢影相要收钱的。我系记者影相，佢梗系唔想变费俾你影相啦。虽然佢嘅影相系合照啦，我亦都冇咁嘅兴趣。有嘅，有集邮嘅，阵间会讲。咁啊，呢度入边系其中一个逼到鼠窃不通嘅地方。我琴日先讲紧。cosplay 嗰边系人多啊嘛，呢度一样嘅情况，而且呢个时间仲比较早，仲系非常之多嘅时候，我喺外围影咗呢张相就掉头走了。一嚟就系又系得到教训啦，琴日得到教训，呢啲唔系我目标嘅嘢，唔好花时间落去。二嚟就系我已经冇咗两个钟头，真系冇时间再管佢太多了。咁啊，即系呢边就点解佢会咁耐？我唔记得琴日有冇讲到，总之就系、是因为佢。嘅人係花非常之多時間，平時我哋去買一個人你去俾錢講我哋聽要乜嘢，攞執本俾你俾錢，可能要找錢走人，快嘅三十秒，慢嘅都係一分鐘內啫。正常嚟講啊，我當然有時係可以超過呢個時間嘅。咁如果你唔係有啲咩特別嘢嘅話，都係呢個時間。但係呢啲咧，又影相啊、自拍啊、可能簽名啊、寒暄幾句啊，又乜嘢啊，又可能個你嗰啲即影即有嗰啲相機啊，你仲要揈兩嘢等佢顯影啊。總之一個人可以搞三四五分鐘嘅，即係我喺隔離排隊嗰時望到嘅啫。咁啊，即係呢啲咧就人唔算非常多，但係佢又動得非常慢。结果就是人越追越多啊！嗰啲队啊，你见到呢度右边已经有啦，即系啊，不过呢个应该系咩咁啊？就积咗好多佢系 cosplay 嘅人咁啊。如果你对 cosplay 有兴趣，就做啲心理准备啦吓。即系我个人就真系冇咩兴趣啊。嗱，呢个而家呢个钟数有边个已经系有人噶啦，而家系一点半， 寄啲开始咧就叫人寄翻啲战利品翻去噶啦。 嗱，呢啲系寄战利品咯吓，即系。 因为讲起有啲人真系几唔方便，因为如果你坐通宵巴士翻乡下嘅话咧，你孭住嗰大袋嘢，其实系极艰系辛苦噶。 两样啦，一嚟咧就系呢个钟数排嘅人系咩人嚟嘅咧？佢去到十二点左右或者一点啦吓，已经买晒啲最重要或者最重嗰啲战利品，一大铲咁去晒噶啦，寄咗先，跟寄完之后继续行，继续卖，咁你咪唔使拉个夹行咯。即系你即系孭到最极限嘅情况啊！你背囊孭到最极限嘅情况，就过嚟寄鸠咗佢，跟住你咪可以清空咗，然后佢去继续轻松啲行咯。呢、这个钟数系呢啲人嚟，你见大部分都系呢啲嘅，你见到系啲买完本翻嚟嘅人嚟嘅，比较少系卖晒嘅，或者系比较少系撤退嘅，冇人点几钟撤退嘅，到去到两点零三点开始咯。两点零就开始噶啦，就轮到啲摆摊嘅人去嚟噶啦。咁啊，呢个依然系我嚟到之后，喺我前边冇几耐，佢话啱啱好卖晒。 哇！ 我见唔到佢卖 last 一本，但系佢话我听啱啱好卖晒，应该系几分钟前卖晒嘅。即系因为呢次系摩伊本嘅总集篇， 其他总集篇就普普通通啦，吓唔系唔睇嘅，但系卖晒就卖晒，冇办法，即系我咁超迟先嚟，抵死嘅。啊，呢、這个又系嚟到卖晒，虽然呢本我就冇打算买嘅。 嗯， 呢、這个就又系嚟到卖晒，呢、這个就好似好早卖晒嘅，因为见佢已经执晒摊啦，净系动咗呢本嘢入去。呢、這个香港代表应该大家唔算好熟嘅，但系呢个系唯一一个佢认得到我。嘅摆摊过嚟，因为识咗好多年噶啦。香港过咗去日本发展，真系揾水嘅，即系商业本、同人志呢啲，咁啊，咁啊寒暄咗几句啦，都即系然后都唔系好，唔可以太驻足太耐。唔系讲紧佢啲嘢好 A 咯，系讲紧我唔系真系好多时间。咁啊，冇办法，即系本来真系。点讲啊？如果唔系，你会可能你后面都会继续听到。如果唔系冇咗嗰两个钟头咧，寒暄多几句聚下旧都唔系问题，几分钟真系可以俾佢嘅。咁、呢个就我啲赞本咯，即系以我哋今日系比较多咯，即系琴日啲见几摊，今日反而比较多。即系大家真系中意比较中意个梗，你见普通就咁卖咧，系唔 yen 嚟嘅，但系。略为厚啲咧，佢会直接加到一千咯。啊，呢、這个呢张呢个汉版，我非常之喜欢，但系好可惜冇相关嘅图，即系佢遮咧就遮晒啦。呢、這个就唔关遮唔遮事，系个意识问题，真系性癖，即系呢个性癖问题。 O K， 得呢个系 还咯，我理解嘅，但系即系好啦，呢、這个依然是嗱，睇住新刊嚟噶，到今时今日仲有 Lucky Star 嘅新刊，我觉得佢算厉害啦。 呢个嘢我唔意外嘅啦，其实即系咁呢 K 就好，咁呢 K 乐趣就系咩咧？有啲老手坚持十年、廿年、三十年、四十年嘅，好似 有后边有后边会有嘅，即系超又上嗰度都咩啦？ 坚持四十年强者，我都知道，我坚持廿几年嘅大手，我唔系。中手啦，因为佢就画江美画咗，佢由当年画英大战画到而家画江美灵玉篇，画咗廿几年啦，但其实知噶啦，同屋似咗猫 UOC 啊，好有好超老手啊，我识佢嗰时候，佢画英大战嘅嘛，英大战几耐啊？佢系由纯爱嘅英大战画到一边灵玉江美，而重点系咩咧？嗰个作者系嗰、那个作者系女人嚟嘅。 嗰档啊，我觉得我最终冇行到，冇见到，可能已经收咗摊啦。行过嗰阵阵就不过我记得我睇佢嘅，应该已经系三国无惨嘅时代了，即系大部分人都系呢个年代识佢噶啦。呢、這个就唔知点解网上经常见到嗰个图，我但系又唔特别系我杯茶，即系我，但系我想吐槽一下就系啱啱讲啦，呢啲海报啊、建本啊嗰啲嘢要遮噶嘛。但系佢一般向嗰啲，唔系一般向，就咁卖嗰度咧，佢系唔使遮，亦都唔太管佢嘅。我谂紧，如果你好似其他人哋咁样摆，即系呢啲咧，呢啲摆法啦，即系新键盘喺最上边，啊呢个呢啲唔系啦，但系通常都系最上边个当键盘噶啦，键盘最上边，然后就有打格啊，剩嗰啲嘢，咁正常嚟讲，呢个冇啦。是但唔稳啦，真系越嚟越危险啊！即系正常嚟讲，咁就冇佢就大会就俾噶啦。咁因为下边嗰本你系砸住咗嘛，俾本键盘砸住咗嘛，除咗就本键盘拎起嗰下系唔会露出嚟噶嘛。但系你咁样摆法，即系上边嗰两行系键盘嚟嘅，下边嗰、那个嗰、那个行系你会拎走嗰本嚟嘅。你见我打晒格仔啦，你会不断咁见到我个头像嘅。你打你冇咩啊？咁你同冇？有咩分别啊？呢本最上面呢本，我唔知道大家睇冇个 mouse 啦。右边最上面呢本同中间呢本系同一本嚟嘅，都系键盘嚟嘅。佢哋有划黑咗，下边嗰本都系。你见到我打咗格，你就知道入边原本系露点嘅咯。即系咁有咩意义啦？你打格嚟做乜嘢啦？不过我唔知啊，可能系应付啊，即系因为正常有时都会咁样嘅。即系我唔知系佢哋。搭不好本键盘唔喺度啊，定系乜嘢？因为呢、這个就肯定系键盘冇打格，因为键盘放大少少睇边边向下好危险，所以啊，你见到就话有包书胶嘅，上边一般系包好咗嘅， 就是可能巡查唔到咁多，因为佢如果工作人员查到呢係会叫你贴返嘢贴返啲嘢嘅。正常会咁样諗办法去遮住咗佢原本露点嘅地方嘅、虽然呢张嘢都讲阿布拉尔呀呢啲都好阿布拉尔。你嗰啲就直情係唔係危险嘅问题，直情係犯罪。OK, 啱啱我都係犯罪呢啲，但呢啲係点讲超出咗我手臂范围嘅限罪囉。 同意。 即系八岁， 唔系咁，我本身我唔系内控嘅，唔所以唔关我事。但系呢啲唔系真系唔掂嘅。不过风格我觉得系太离谱嘅，不过算啦。我同讲紧就系 commit 系好自由嘅性癖方面。 即系呢个 L O 嘅编辑一句名言：读者追求嘅系九岁，喺我嚟讲八岁系下限，超过低过八岁真系好难接受到。即系不过总系有人睇嘅咁啊。你睇啊，呢个其中一个就系我啱啱讲过，点解系我系一定会同佢讲我唔影人嘅？呢个亦都系因为佢左边右边都系人嚟嘅，呢张直条呢度啊，左边右边都系人嚟嘅。咁我冇办法，唯有就系咁样靠一边，然后用嘅手遮住咗。系啊，呢摊咧就真系好好多年噶啦。呢、这个我揾个安全少少嘅位去算啦，放大直接都唔系好安全。咁啊，呢间嘢咧，你可以认得个画风，个画风非常之眼熟，系讲紧 Miku 啱啱出嗰阵时冇几耐，最早出 Miku 嘅同人本前几个其中一个嚟嘅，我冇记错的话，佢当时我以为佢系跟风啊，赶潮流啊，成，我要对佢正式道歉，同埋收翻呢个启发。2026年啦，就嚟二十年，就嚟二十年啦。佢依然都仲系画紧 Miku 嘅 L 本， 好坚持则我中意， 即系咁多年嚟都坚持。虽然就画得太老，就唔系画得太大，唔系我杯茶，但系都有啲敬重嘅。其实事后谂翻，我可能真系买一本去揾佢签名去留个念都好，但不过算啦，系嘛？呢、个就系一样啦。佢唔一定要好粗暴咁打格嘅，有啲各种有智慧嘅形式俾到睇下啦。呢啲就最粗暴嘅打格方法嚟噶啦，但系都未到去最粗暴嗰种嘅呢本又买呢、这个Alice 嘅本呢本我好似最终冇买到，因为罗本咧系有个少少问题咧，佢哋好似画咗罗之后咧就唔使谂其他嘢噶啦，总之我都画咗罗咯，所以就系啲喺啲方向啊、角度啊、分镜之外嗰多啲地方咧，大部分都唔系谂嘢嘅，呢个系少数例外。不过佢啲性癖有啲点讲咧？啱啱嗰啲咩捉大肚啊嗰啲，都只不过系唔系我嘅性癖。呢、这个就系怪，佢中意勾痕，然后知道佢笑，算唔算系性癖嚟啊？呢、这个即系左上角你见到啦，唔放大啦。虽然单色就应该安全啲嘅，但系都唔放大了啊，即系几得意啦。总之啊，系嘛呢啲咧又系我最终系冇买到嘅呢啲都系传统少少嘅方法啦，就系咁拉条 banner 咁样 keep out 咁样。呢、这个影得唔好，蒙咗，事后先发现冇办法啦。但呢个就系清楚啲，不过我觉得系蒙啲算数啦，即系清楚啲嗰张太危险，又系都几老字号嘅 L 本嚟嘅。佢真呢啲就真系嚟搵食嘅。即系佢每次画唔同嘅 L 本，总之好边个好卖卖乜嘢，但佢又唔系真系跟红顶白嗰只。总之佢会谂到办法去画佢大家喜欢的本， 所以我好欣赏啲咧，画咗咁多，画咗廿几卅年咧，都系画同一样，例如话我熟悉嘅图是我猫咁样。佢自从由佢曾经嗱，佢系画三样嘢啫。首先佢出道咧系画英大战纯爱本卖下嘅，跟住就画咗一段时间，好似几年嘅啫，就无伤本，即系我而家所谓嘅无产本咧，就因为佢开始啊嘛。 佢真系叫无产嘅， 系啊， 真系写三国无产 嘅。无产啊，跟住佢画咗段时间，跟住咧就一路，跟住咧由跟住咧就一路画光美啦，画咗咁画咗套，哇，都有十年。 最新刊都系光美，我有睇，我有见到，但系 光美 唔系我杯茶冇买到。 佢系一路画光美画到而家。好忠实噶，佢净系画从一个系列嘅嘢，就唔画其他嘢噶啦。我欣赏呢啲有原则 啊。呢、这个应该都几多人熟，几多人熟悉噶啦、但系因为佢刊比较多，所以继续有得卖。咁啊，呢个不虽然我最终系买咗嘅系呢一本，即系见佢咁大啦吓。我谂大部分中意嘅都系佢中意啲大嘅， 但系我系中意佢啲细嘅，系嘛？诶，唔紧要啦吓，呢、这个呢、这个啊，呢啲咪安全咯。其实又唔系下下要露点嘅。 讲啲其实呢样嘢就系话呢嘢，通常咧，如果话嚟做咧，通常识就位嘅 美感咯。其实都系要讲、这个、呢个咧，点解要影佢咧？系一嚟就系、是、诶，即系啊，系系咪？即系诶，唔、哎、好意思，冇得剪啦，唔好意思。啱啱我谂紧系咪要剪啊？咁啊。这个是一个绝对自闭的摊位来的。你在企在这里的情况下举机是 100% 会挡住了他本人的样子。其他摊呢他坐在这里我要挡啊遮啊走啊转角度有时吊来吊去。但这个非常之舒服。我问完他给不给之后当然是由右边这个空位啊伸部电话入去给他看。给他看问他给不给啊。咁佢 OK 咗之後咧，我起翻身之後發現咧，其實我點樣影佢都唔會影到佢。呢個就係啱啱個攤嘅左邊啦，你見到啦呢度。 嗯， 即係佢呢個完全自閉冇。佢我由我見到佢到我離開我視線，佢都一路喺度自閉緊嘅。其實即係非常之適合啊！大家都知道啦。宅仲要係畫嘅，我唔知佢係擺攤，通常係本人噶啦。呢、这個咁細嘅攤，相對比較細啦，唔係真係好細。呢啲细摊咁啊，通常系本人摆，即系通常都好自好好好自闭下嘅，即系佢嘅即系所谓嘅 I 人啊 E 人啊，我唔识嗰啲咩嘢嘅讲法，咁啊呢嚿咁样整咁样打横整个品书遮鸠住呢个样，你就算你真系行过路过想影都好啦， 影唔到， 你真系要好刁钻，一定望到嘅角度，你先会影到佢个样嘅。呢啲聪明应该推广，我唔使影得咁辛苦。 嗯。 啊！呢、这个应该是原神的纯粹画是我喜欢的，但是太大，仲要是原神 pass， 但是真的喜欢，真的漂亮的。这个蓝档和 V 啦、人太多，咁啊影嗰张相就算数了。这个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嘅，佢喺老抽好像有铺头嘅，我唔知佢仲喺咪度啊，武器空房系专做啲手做啲呢啲武器啊，成啊嗰啲嘢，其实系你可以理解成 cosplay 道具啦。做得好精美，但系可能有少少精美过头，唔够之前我话台湾见到一个咁惊艳，呢、这个系靓噶，真系靓噶，仲要啲手工仲要精细啲，但系太专业了，冇咗嗰种手工感，我纯粹讲讲啫。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老抽，应该仲有佢个摊喺度嘅，间嘢叫武器工坊，会咩啦？咁佢你打武器工坊应该就揾到佢噶啦。呢个影得唔系好清楚，不过就算啦，咁啱好个影人就冇太清楚啦，就系、是、呢、这个就系呢个钟数，啲人开始疏落了啊。呢边啱啱话 cosplay 嗰边啊，好逼好逼噶嘛。而家又开始清翻啲人啦， 卖晒嘢啦， 慢慢啦、啊，其实呢个钟数都差唔多噶啦，已经我睇下先，呢、这个钟数已经系2:18，系陆续开始有啲摊开始清噶啦。咁啊，你话啱啱长情嗰、那个最出名，当然系呢位啦。 哇， 过嚟朝圣嘅啫，我纯粹嚟过嚟朝圣嘅啫，唔系打算买。 我已经多系基本上就系而家如果仲肯画心，而家仲有心跳回忆嘅，即系佢噶啦。我所知道咧。超过30年系仲系，依家20年以上画同一个题材嘅，我所知有一个佢，一个就系画抽纸阿姨系列。 啊， 系都叫做 嗰、那个唔俾我影啊，所以阵间会见到嘅。 好有名，但系嗰、那个唔系佢画得特别好，而系佢够长情，长情到大家一定记得嘅。 呢两位嘅画都唔差嘅， 但系佢唔系嗰啲超大抽纸，佢又 keep 住净系画嗰样嘢，画到大家系招牌。我欣赏呢啲噶， 唔好讲笑啊！如果封面买嘅话，呢本系有兴趣噶，都系嗰句啦，《Lace 婚纱》。但系因为佢系之前嘅画表封面画集嚟嘅，咁、我谂咗谂，最后都系咬牙放弃咗。因为其实我行过去嘅咋，佢呢啲其实有啲后悔嘅。我因为佢仲我妈机仲喺度，我买完攞出去咧，系有得赚嘅，直接就买噶啦。所以大手都唔一定咩噶，大手有时你可以行个路过执到噶，因为佢量够多嘅话，消化完人龙，你就可以行过去，可能系几个人，甚至系就咁好似而家咁样，我真系行过去 直接行过去就同佢问佢应唔应得上。如果嗰时我要买就买埋，就唔简单。啊，呢个就系佢后边个海报咁啊，顺便影埋呢张牌咧，因为佢冻实咗喺度，佢想掹都掹唔喐。佢下边其实系连住咗个箱嘅，冻实咗喺度，想掹都掹唔喐。不过咁阿波拉尔都算啦，系嘛？个 top hit 嗱，呢个就系、是、都系典型嗰啲最简单。到 VB 1000 yen 攞走，咁咪快咯，所以佢好快就清咗条队啦。咁如果你真系净系要新行就600 yen， 揭写 已经好， 唔好讲揭写啲嘢啦，真系讲揭写坏话，不算啦。 哦，咁佢由同人画到变咗官方指定嘅其中一个人，都算系咁噶啦。呢度系其他行啦。其他行咪500 yen 咯，咁咪方便走足咯。你见到新行去600 yen， 点解佢新行会 set 600 yen？因为佢可以加 set 变咗1000 yen 啊嘛。但系旧行就唔想搞到咁零零冧冧，咁佢咪直接 set 500 yen 咯，而且都系旧行啦吓。啊，西友即系其实难听讲句 ，fans 唔好屌我，虽然我唔知仲有冇 fans 啊。佢仲配放铁卷门票咩？虽然佢买晒，咁咪另一回事咯。 咁始终系咁有佢咯，始终老手始终系批 fans 嘅够养嘅，咁我觉得 OK 嘅。 死忠嗰啲可能已经系有情感嘅死忠嚟噶啦，已经唔系纯粹话我中意佢啲画嗰种啊，已经系跟到有感情嗰啲。点解咧？因为后边有一个， 报教 可唔可 以？老师摆明黑嘅啦，吹啊！ 即系大会好似话唔准公然行黑噶。 唔系，即系一样嗱，有一样嘢就系喺 commit 咧，你只要够胆做，你就揾到食噶啦。即系你真系敢死同卖几本嘢，把个布斯箱，真系分分钟可能一揾到10000几噶，系一点傻嘅呢个世界都傻佬噶嘛。 睇嘅情况咯，即系如果你真系画到嘅，然后有人睇嘅，咁或者都系有噶。即系难听讲句，而家我开 Patreon 咪都系 Patreon， 即系 Patreon 都系网 上行 黑啫嘛。 最呢个最原始 Patreon 咯。 啊，即系 最原始嘅资助， 纯支持嗰种咯， 即系 纯支持嗰种咯。 即系你而家Patreon fan box 嗰啲嘛，最原始支持。 啊，系因为你讲 Patreon 又好 ，fan box 都好，而家多数系一种对价交换嚟啊嘛。 但 系会俾翻啲图啊，啲限定图俾你啊， 纯粹打赏，即系 YouTube 打赏，纯粹系。 啊，即系都唔嗱，我唔知系咪全部啊，可能唔知佢有冇后中间收埋啊，但系都几盆满满满。呢个钟数已经系接近收工噶啦，应该3点左右噶啦。我睇下系咪先，2点半咋，都已经系都收到唔少噶啦。咁啊，不过佢都的确系之前好似传咗有咩生活困难啊嗰啲嘢嘅，咁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嚟嘅，咁样啦，即系。啊！呢、这个就系、是另一个啱啱之后有讲过，呢、这个系 iMa 岛嚟嘅，大部分都系学 Mars， 呢个系学 Mars 啦。然后佢系会分角色，唔单止会分唔同嘅作品 ，iMa 入边好多 title 噶嘛 ，title 当然系黐埋一齐啦，同一个角色都系会黐埋一齐嘅。其实几方便你揾同跳过嘅，不过对我呢啲会数晒嚟讲就冇乜太大分别，睇你系去边度行先行后嘅啫。系嘛？最红一定系佢噶啦！讲飞恋尝试多摊，但系好多都唔俾我影，唔知点解。咁啊，呢个其中一个，呢、这个公仔系自己做嘅，应该系，我唔系肯定啊。然后有呢个新行啊，呢度一大扎各式各样的阿广，非常之多。如果你见到佢就买嘅话，应该可以买2件翻去。唔系讲笑，极度稀少嘅本家真系佢本家嗰13个，因为 minimum life 都有佢哋噶嘛，有多时佢哋两个会拼埋一齐，但系就算两个加埋都好啦，都系得两行，系一行左右咁样嘅一行，都有点而凄惨。虽然已经好过官方90%系学 mas， 即系话呢边就先啲啦咁啊。即系呢边就系 U149 嘅 U149 都系黐埋咗一齐，先啲咧下边嘅 U149， 然后同一个角色都系黐埋一齐嘅。咁当然啦，你成个 U149 全部画晒嗰啲，好多都系咁样噶。因为最后出咗电视嘅，唔计嗰个特番啦吓，就系 U149 啊嘛。 所以非常之多。而且你咁样分法，我都唔知分到边个角色度，咁啊全部 USA 都你自己搞掂佢啦。好多都系咁样嘅。但我好少买。一样情况就系佢画咗画罗嘅全量本又好啲嘅，但系画罗嘅 L 本咧真系好乏善足陈吓。最惨嘅就系你如果系 I 妈呢边，你画嚟画去都个十几个啦，连角色都冇咩新意。所以好少买呢啲，呢啲就唔关心意唔新意事。我望到想报警啊！呢、这个其实系小学生嚟嘅，呢、这个系 Selling Mask 嗰边嘅小六，所以你见到啲发育都几良好吓，喺 game 入边已经系咁样噶啦，所以你唔好当佢攞去睇啦啊！咁啊，最红嘅当然系学 Mask， 除咗阿广之外就佢哋两姊妹啦，非常之多，非常之多，多到我挑嚟影。 嗯， 非两常之多，非两常之多啊！呢个系阿果位嚟嘅，即系啊，我一四九入边最推其实系佢，但系差得啲就冇买落手啊！呢、这个咧就要可以详细讲少少啦。呢个 Melon Box 咧系每一年或者每一届啦，都喺入边会有个咁样嘅 booth 单位，佢系佢唔收你钱，你亦都唔收佢钱嘅回收。因为其实喺comic 入面 ,Melon Book 卖嘅係有几种嘅。一种呢係事前就已经倾定嘅，通常係大手、就已经倾好咗个签咗约去搞、去委托贩卖嘅。咁通常就事前你已经见到呢个你。然后有另一种呢就係现场佢哋出星探，唔可以叫星探。本探啊，同探啊，我唔知应该点叫啦。出探子走去直接就同啲摊望，得个质素如何，觉得 OK 嘅，就同佢讲呢度呢扎我包晒，俾唔俾？因为通常佢会丢一个价，通常系俾你买紧嘅低少少嘅。通常会咁样同你丢一个价，然后就就变成佢帮你运走，委托贩卖晒。有时有啲本点解会明明唔系好高人气，好多人识？但是都会好快卖晒啦，有一部分是咁嘅。虽然你俾 Random Book 委托翻卖，你赚嘅会少咗，你收到嘅钱啦，唔好讲赚咁难听啦，你收到嘅钱系会少咗嘅，因为佢都要赚噶嘛 ，Random Book 要赚噶嘛。咁但系佢可以你唔使坐喺度反省，你可以即刻走人，可以开始去逛摊又好，翻柜又好，亦都唔使 嘥，冇鬼烦啦。 因为有啲点讲啊，我坚持到 last day。last 一日，明明 last 一个钟头 ，last 一秒，可能可以卖多十本八本出去嘅。但系呢一次佢同我讲，一次过五十本攞走晒，即系可能一百本卖剩五十本，即系啲中手啊，中咁可能系咁嘅情况。新手通常就唔会同你收噶啦。咁但系再低一级嘅，本嘢唔系唔见得人，可能系唔见得人嘅，卖唔去。但系我亦都相信。下一次再就算我再摆都系卖唔去，亦都唔会有人想收去咩噶啦。你有两个选择，一抌捻咗佢，但系你唔可以喺有名入边抌。二寄翻去，然后抌咗佢。首先收你一嚿运费，然后再收你一件大件垃圾回收费。所以你仲有第三个选择，直接拱俾佢。无论你一本得定唔得，佢唔检查啦。呢个时候就佢只会登记你本嘢叫乜嘢，你个人个叫你个摊叫乜嘢，即系呢啲喺 Melon Book 买的时候要必要资讯，佢填咗，买完填完之后佢收翻嚟，你唔好咁你就唔好管卖仔物魔头，唔好管佢接下来去边啦。佢可能系佢帮你抌捻咗佢， 或者攞回收，攞回收就废纸回收， 资源回收啦，废纸回收啦。如果要俾钱嘅话，佢都系佢帮你俾嘅。要么就系你本嘢都仲见得人嘅，唔好又见得人唔少啦。总之就系有人会想要啦。 咁我就帮佢买咯。 你喺 Melon Box 入边，以前虎月都有嘅，你会见到入边有个 quota 系专话系现场回收嘅本，每年都有嘅。虽然我哋而家讲咧已经 too fucking late 噶啦，可能系佢会同你讲呢扎系现场回收的，所以佢有几多就俾你几，就俾你多俾你。是只限网络通贩的，你可以在网络通贩问望下有没有些執漏。不过我个人经验就是我執了十几页只有一两本想要的。因为他不收，即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价值， 你就是 Melon Box 会俾钱去收购你嘅嘢啦，所以执漏嘅可能性比较少。而且我近年我都发现咧，佢哋对呢啲比较冷门，即系以前成日讲啲资料向同人字啊，同啲旅游 blog 啊、同人字啊、铁道嗰啲咧，其实多咗收嘅。 我自己系好真嘅，我自己去 commit cat 咧，我系通常会数依类所谓叫做咩啊？资料成本嚟话，我数一本咧就咩？日本和式住宅嘅设计，一本就咩？日本核试验场嗰张核试验厂嗰个笑片集啊，即系佢嗰啲人咧去核试验厂影完相之后咧，出本同人字写集咧，我想做哇靓到咧，好似嗰啲咧好 sci-fi 相咁样。另一个咧就系、是最上一次去啦，就系、是、古董相机相集啊，即系影嗰古董相机啊。咁我摆两部古董相机咧喺度，我当时咧帮古董相机就系摆个腰摆喺度，啲人喺度笑啊，好似无名超人嘅腰带咁样。 其实咧，呢类嘢近年系多咗，有委托贩售，或者系佢哋会回收。以前唔收噶，以前除咗好出名嗰啲唔收嘅。 如果你要嗱，至少大知识，如果你系中意揾呢类知识系嘅同人字嘅话，去 send 啦 ，send 系专卖呢啲嘅。如果你唔好话， 本 来咩咯，同埋苦嘢 讲， 唔多，唔系话冇，但系就好少。但系 send 咧就古灵精怪嘅知识系同人字一大堆，即系嚟话日本东京各书店嘅 book 纸书套嘅全集，即系相信 呢个就系十吓你呢个呢个系十几年前我嘅认知嚟嘅，或者系几年前都仲系，但系咧我今次去咗老秋Sand Comic 嗰边嗰间铺头，我严重谂紧佢系咪就执。佢系嗰啲似嗰啲咧香蕉好破败嗰种书店咁嘅状态。 唔系 Sand 系从来唔系 Sand， 我觉得我唔知系咪啦。但 以前唔系咁凌乱咁 都系咁嘅。我对我嚟讲 Sand 系从来都系咩啊？七角咁乱，好香蕉旧书店 style 嗰种咧，你寻宝嘅。我中意用 feel 好窄好凌乱，跟住你喺度寻宝寻到啲个人嘢嗰种感觉，我中意嘅。 唔知系咪因为我去嗰阵时佢系啱啱搬咗铺。新速的时候去的、我不是很肯定啊。 始终 Sand 是这样的 ,Sand 他始终他不提话好像虎月啊 ,Melonbook 这样这么大巨头，他真的很小众的东西。他就是 以前虎月和 Melonbook 是直接是没有的，是零的。 买这些现 在多了。 多一点相即是叫做当社比。 当然对第二手是都是 Sand Comic 啦，但是为什么那边都其实是讲的，因为那两边不收。咁佢如果做委托贩卖的话，咪即系揾 Sand Comic 咯，亦都系一，亦都系调翻转，佢系喺呢个夹缝入边啊，去揾到自己嘅错位竞争啊嘛。即系总之就系呢类型，你会多都会多咗咯。咁，因为嗰种好少有预约委托贩卖用呢、這个呢只嘢手工做嘅，左边个本就系讲点样做只嘢出嚟嘅，右边个本系讲佢点样带住只嘢去旅行啊？咁啊，第一日嗰阵时有讲过，叫大家认住嗰张海报， 系啦， 喺度啦， 够钟一，总之一拍掌就搣，因为咧呢海报咧，佢系话到明嘅，就系、是、结束咗之后咧，张海报就冇用噶，你可以随便攞走。咁咧，一到四，一到唔系四点钟，四点钟太迟啦，通常两点 钟， 点 几钟 咧就企住喺个位，然后咧就冇特喺度等，一到钟就搣。一张一个起位噶啦，依就睇你嘅耐性如何啦。我就冇咁耐性嘅、 不过我就其实就老老实实，除非你真系好执着于原本呢一张，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佢有呢度同一张嚟 嘅，买到嘅其实。 你系只要答到佢个问卷调查，答完之后咧，呢个 QR code 大家可以揿停去扫一扫。应该扫得到的，答完之后他会给个曲给你，个曲呢就是你去便利店可以印它出来的， 但 即除非你真的很执着于这些 正 版的，因为这些纸呢， 原版 这些纸呢不是什么特别靓纸来的，虽然可能没有便利店那么什么，因为我印象中便利店都可以印很靓的纸的、我不记得它叫原味、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的，完全可以去呢度答完个问卷之后，喺便利店攞呢、这个系印呢两张都可以印出嚟嘅。 虽然右边就你就可以直接攞本佢本封面啦，不过冇咁大张啊嘛。 嗯， 咁啊，然后我啱啱讲过嘅其中一个，我有影到相嘅，有集邮嘅。 赤松， 大家认唔认得佢？即系我哋嘅 都系声声，因为议员同埋 系议员都系叫声声 嘅 嘛， 都系声声，声声， 即系啊咁啊嗱呢度边边睇好啦，呢张图点解会咁样嘅倒咧？因为我 cut 咗自己嗰部分。就是难得啊嚟到，佢喺我面前完售，我睇恋住佢完售啊！点啊星啊，佢个粒佢出粒飞下半啊嘛，睇恋住佢完售啊！你见到呢度呢个就系今日日目嘅臂章嚟啊，又系白色粉红字嘅，咁即系本又冇咗啦，咁我之后再事后兜翻嚟嘅，当刻冇咁晏嘅，我事后又兜翻嚟。咁見到佢都係同人影緊相，係佢係 keep 住不斷咁同唔同嘅人影緊相。咁啊，既然咁多人都係啦，咁我咪去埋一份咯。咁啊，集下油啊嘛，即係因為呢個宗數已經其實你都冇好多嘢可以做噶啦，已經係大部分本啊嗰啲嘢攤啊都失失出，都開始收緊噶啦。而家係3:19。 嗯。 啊，咁啊呢個唯一個有簽名的。画其实某种意义上我几喜欢的，但是太大，两种都是太大。 嗯， 咁啊系呢个最终系卖咗啊，因为又系喺我面前拉屎一本。跟咁啊，既然系咁咁有缘咯，咁咪卖埋佢咯，然后顺手签埋个名，咁啊。系会啲咁嘅嘢，就剩翻落嚟嗰啲就应该系有乜嘢可以见得到，我都系影啊剩啊，因为呢个钟数已经系有嘅影啊。呢、这个系上年唔系上年上一届夏金月 C106 嘅埃及罗本嘅本。嗰段时间你记唔记得嗰段时间咧，咪突然间有个兴起就系、是、调啲神话师出嚟啊，帮佢画埃及罗嘅或者黑玉罗啦。一大扎人搞啊嘛，然后搞咗个合本。呢、这个就是那个本啦。呢、这个三十米卡大家都好记得啦，吓嗰个最有名最黐根嗰位嘅妹控，即系最而且脑洞最大开嘅几位啦。 嗯、 但系其实佢仲有得卖噶，即系我开谂紧，如果我买埋，其实仲改唔改一次咧？而家事后谂，嗰一刻我真系几慌张下噶啦、嗯，因为影呢一张相的时候系。3:56，我剩翻非常少时间，我系要时候系动身去校正，因为佢话我听4:00要校正， 嗯， 我唔可能4:00影埋相，所以我系冇人理论上冇人可以影到个原像嘅，合法地咧最少，因为我冇啦，既唔可能喺4:00正企喺东莞度影佢哋点样原像，亦都可以喺4:00正喺连结桥嗰边去校正噶嘛， 嗯， 咁啊。所以最后我是买冇买到，有少少后悔抌春出街见到5,000+，而家仲买到噶，但系出街见到5,000+抌春，咁啊，所以我最终喺连结桥入边影呢个， 嗯， 这个就二日目嘅完结啦。 啊，东俗称东西柏林柏林围墙啦，当3年前嘅柏林围墙就喺度啦。 啊系啦， 因为当时分开咗嘅，佢系分开咗东西馆，要你绕一大段路先去嘅。咁咧，去中段咧，佢因为佢人冇咁多，拆咗啲埲墙，所以佢之后将佢拍暗围墙倒冚啦。 啊！ 一听掌声就知道根本有 最睇下 先 嘛， 即系C108继续啦，你班傻佬 傻佬啊！即系虽然都会拍掌，都会广播，都会成，但系呢边气氛肯定冇同仁场入边咁好咯。不过算啦，唔紧要啦。咁然后呢、这个，即系你真系唔好讲啊！啲宅咧，真系同你扫鸠晒佢啊！之前嗰嚿，我系买咗支嘢饮咁大把嘅啫。即系但系呢度入边咧，就系得翻嘢饮有剩，同埋个有少少笨柒嘅背囊，同样都系7,500。我买嘅话，我宁愿买个、嗯、买个外套。最少保暖啊，大佬，即系你知东港边都几冻下噶，即系所以佢要买剩咯，即系你佢系年年都系卖晒噶，其实大部分都卖晒噶会。 嗯， 呢、这个依家我唔记得之前有影过呢、这个，就影一次啦。然后呢个系完场的时候最忙嘅地方，更衣室，即系 逼引到黐筋，去嘅路上都俾我黐筋啊，系得佢嘅啫。咁啊，呢度就系外边嘅，已经系有个咁嘅注意事项，咁啊影一影啦，大家自己我谂香港人应该唔会太介意嘅，你又唔识三唔识七，不过都因为日本对啲过肢比较敏感少少啦，一声嘅，因为如果你嘅过肢俾人攞咗嘅话咧，我已经收到噶啦，已经收到啲诈骗电话啊嗰啲咁嘅死人嘢噶啦。 算啦，就算 呢个就好啦， 每年都有啦，呢个系行例嚟嘅，每一次都有条友可以话俾知，翻回到现实啦。 啊，呢度呢个位咧就系背对住前边，啱啱会议栋嗰度，背对住面向住车站嘅位，即系大部分离开都系呢度避开嘅。咁你就佢哋问你翻系咪要翻去现实啦？咁啊，即系咁啊，翻到现实啦，咁样就 通常呢时候咧就有咩谂下搵嘢食啦去 啊。离开咗呢度先讲咯，即系呢个嘢啊，呢、這个亦都系琴日讲漏咗嘅一部分啦，就系、是、又系冇得到教训。我又去搭咗八六海鸥号，又去搭咗，又以前搭过一次，搵咗自己笨柒之后，讲我以后冇咁够样做嘅。喺 committee 撤离的时候，最好嘅线路系奇经线，或者佢其实系临海线啦，青木长行。是去咗嗰边先，去咗新木场嗰边先。嗰边嘅人系非常之少。你去到嗰度要搭对头车，就搭 100% 有位坐咯。搭对头车搭 Kawasaki 经线入翻去东京又好，或者系嗰度有落丁线去插翻入去东京入边，然后你中意有落丁就去边度都得啦，都得。最戆居嘅情况就系搭八号海鸥。然后次岸居的就是直接奇经线向直接向北行和炸人壁。咁啊，睇你点样情况啦。最理想的确是有略登线，我试了人都唔多过。即是坐得非常之轻松。你想下你攞住大包细包喺个入面喺个车厢入面同人壁。我先唔讲你顶顶得顺先，你个袋顶顶得顺先。烂袋嘅话你好烂大镬㗎喎。尤其是落雨天的话，你出烂袋出到去烂袋，你点算 ？OK 唔烂啦，夹烂咗你啲袋。如果你啲袋唔想有花痕嘅，又或者系整断咗呢啲海报，整折咗呢啲海报，或者整多呢啲 文字。所以我对啲纸袋唔好好感就系，嗰纸袋好麻烦，烂咗你就心痛，唔烂你唔知摆边度。我好我而家仲有几多纸袋摆咗我个屋企里面噶，唔知我照乜咋。用又唔系， 总之就系、是、如果你唔想同人逼。唔系讲紧你个人逼唔逼，你啲同人字唔想同人逼嘅话咧，去新木场，然后转右落丁线，非常之轻松，车都坐唔满啊，坐都坐唔满啊，直情系无论系去奇经线临海线去到新木场，定系右落丁线，人都坐唔满啊，即系非常之轻松。咁啊，之后就系三日目，即是。之后的一日啦，即系其实虽然我影呢张相嗰时候其实是四日目嚟嘅，一月二号嚟嘅，因为一月一号我瞓咗，就是体力大不如前了，兼且都唔系我又唔赶，所以第二日先去，又冇乜嘢同人逼。咁啊喺Melon Box， 大家知道老秋系得一间好乱世喺地下室嗰间好细嘅铺头啊嘛。 唔系有两间嘅Melon Box， 唔系Melon Box， 从来喺老秋有两间嘅，一间就系我做总之啦，机铺下面嗰间啦。一间就行几行远啲嘅，行大约系几个街口先嘅。 嗰间唔系常设噶， 唔系常设嘅，二号边常设嗰间我开咗好多年噶啦。嗰间我只不过嗰间太远，我唔去嘅啫。 个名唔系开佢名噶，嗰阵时唔系常设，系佢开佢名噶。而家呢几日呢度有标注咯，呢几日系完全变咗Melon Box。成间都系Melon Box 嘅，佢本来系同其他嘢捞埋一齐噶嘛。 不过通常我都系迟到嗰间，一迟到嗰间得好行好多。 啊，咁啊，咁人哋系老抽搞活动啊嘛，你见到呢啲咩啊？呢扎嘢卖几多又送几多啊？又抽选啊，剩嗰啲嘢全部喺呢边搞啊嘛。虽然最终我都系唔好意思，虽然最终我都系攞唔晒呢啲嘢，其实应该可以攞晒。如果合理分配我买嘅嘢嘅话咧。是可以全部攞晒嘅，不过第一日冇去，咁啊，第二日先去都仲改一次，其实我太过大安之意，到我第三日去的时候系有嘢冇咗啦，已经，我冇谂到咁多人要噶嘛，即系，咁啊，呢度就开始就系佢啲同人本啦，呢个就系佢唔俾我影相，所以我呢度影呢佢嘅本可以俾我影啦啩，Melon Book可以影相噶， 咁呢、这个诶 PDK 话，其实唔少 PDK 啊，冇啦，但系无一例外，一个都唔俾我影。 光美，光美，光美从来都热门嚟噶啦，光美。 嗱，重点系咁多摊都唔俾我影相。 光美大朋友嘅，光美系大朋友嘅， 即系都系唔系好想俾人哋睇，未俾人俾大家知道噶嘛？我谂都系啊，呢、这个都系诶、好似唔俾我影咁啊。罗向嘅都有唔少嘅几率唔讲唔俾嘅，不过就冇光美咁 100% 恐怖啫。呢、这个都系唔俾我影嘅，就俾大家睇下呢个到底有几咁诶。我即系我唔放，我话得放埋，但你都睇唔明呢一拖到底系咩嚟？你话我听，土嚟啊！即系即系话所谓官方逼死同人，同人先唔会俾你逼死啊！你睇下呢啲咁嘅咁样嘅图，你官方够唔够得画出嚟啊？即系你官方点样擦边球你啊？始吹点样厉害都画唔到啲咁样嘅图出嚟啊！即系好恐怖，因为太猎奇，所以我攞出嚟睇下啫。嗰张唔记得打码就唔贴啦。咁你见佢哋分类嗰啲咧，都要系 I do masu， 即系 love do life 嘅，都系要服字嘅。同埋呢个就系啱啱讲啦，其中一个非常长青33本，佢画咗33嘅，佢就系每一次commit 画一本，所以佢画咗16年啦已经。即系你谂下，先讲啊， 秋子阿姨系永即系已经系咗一个就 其 实嗰 啲 画 系好靓噶，但系佢画嗰啲真系太大了，同埋太大了。真系太大了，所以 已经系历史嚟噶啦。画 系我杯茶， 同人格历史嚟噶啦，佢系成为咗传说啦。 啊，我有画佢，我有买佢嘅本噶，其实有时会买噶，但系呢不过喺场外买就算数啦，即系因为场内佢好似卖紧500定600，咁嚟到呢度787，我就唔系好想买啦，我唔系好记得。总之好多都系咁样噶，因为场外咧最常见嘅就系场内卖500，场外卖770。70岁啦，又或者比一啲比较少嘅，有时系场内卖700，场外卖770都有嘅。咁当然亦都有啲系场内外都系卖500到550啦。即系通常情况下，你会场入边卖最少唔使俾消费税。系我知道佢系有退税嘅。我第一日唔记得退税。虽然都差个成千嘢点 啦， 成 咁冇办法啦，唔记得咗就同埋呢啲嘢我都唔会退税嘅。 以前我好少做嘅原因系因为退税同点数系并不并行嘅，你要退税就冇得点数。 对咯。 但系自从唔知几时开始，可能系去佢家开始，亦都可能系退税方便咗开始，唔知几时。总之我实测过 ，Melon Box 最少 Melon Box 系可以点数，我点数又要，我退税又要，你活动啲奖品我全部都要晒，可以乜都要晒，可以要晒嘅。 全都要。 系啊。唔少噶，你我譬如我买咗30,000 yen， 咁就3,000 yen 噶啦，3,000 yen， 你话少都唔少噶，都够你食餐饭噶，食餐唔错噶啦，够你烧肉就窄啲，但系食餐拉面唔好拉面啦，食餐好啲嘅都 OK 嘅，即系所以提一提各位啦，系可以嘅。以前咧，因为我系佢讲个名系唔得嘅。咁我唯有咬我，因为我要美朗啲商品啊嘛，唯有咬换咗。 我自己喺我约咗巴士，我喺约咗巴士买嘢咧，我系唔退税就因为我本身我系用分噶嘛，咁扣佢用分咗10%落，咁用分好过啦。 唔止，佢有时20-30% 添，约咗巴士佢 十蚊特价15% 分嘅有时。 啊！佢还原我试过最高还原去到60%，不过佢已经系当系特价嘅啫。 系啊。咁咪就话，虽然咧就10%基本嘅，如果系Qwon， 如果系嗰啲咩点数卡咧，就1%，或者系N 嘅 N 扣税 ，N 得5%啫，好少嘅。但系通常都系10%至15%嘅。 吓，咁啊，然后呢度佢同呢个啱啱俾翻，啱啱呢度啊，佢有3号馆啊嘛，3号馆就系 UDS 嗰边，就系Love Line 嗰嚿，嗰度其中一个 booth 佢租咗落嚟，净系攞嚟卖107嘅新案嘅。嗰边系人最少嘅，行得最轻松嘅，因为净系得新汉，大部分人都中意行1号店同2号店嘅，因为佢包括埋准新汉啦嗰啲嘢，唔系个个净系得张新汉 嘛。 系啊，顺便买埋，因为有时我唔知几多人啦，总之我喺1号店行嗰阵时，其实系靠几本画集凑够数嘅啫。我真系参在未系摆低嚿钱落去，同我执嚿钱咯，我净系要你件特点嘅啫。即系如果中咗六合彩，我就会咁样做噶啦。其实我实际上就系做紧啲类似咁嘅嘢嘅啫。我求其执咗啲嘢，执够钱，然后我要佢嘅特点啫。 呢度会影到，咁啊，同一个喺佢三号店 UDX 呢个会场，佢有佢条走廊仔有展出嘅。你见我哋右边呢度已经有呀，但系我唔敢放大，一嚟我冇打码，二嚟就系打咗码我都唔系好敢贴出嚟，所以出张官图算啦。呢、这个圣春展即系呢一个现代版四十八首，其实就系揾炸画师过嚟，根据四十八首画翻佢哋 个 姿势。 因为我认得阿鲁普，我净系记得阿鲁普啫，其他我唔识嘅。 啊，非常之咸湿，即系日本咸湿嘅极致，可以算系一种文化嚟嘅啦，已经系。虽然大部分都唔系我杯茶，咁啊卖咗30,000元一个卷轴。一个挂轴，同埋呢个33,000円呢度右边见到一个好长，每一幅都俾晒，全部俾晒你48张横，一个真系卷轴咁样俾你，但系33,000元，佢只得一件嘅啫， 太贵啦，唔得。 到我走嗰阵时都未卖出，咁啊，唔知啦， 咁 啊， 唔玩啦。 好啦，咁啊呢个三日我都讲埋啦，咁啊讲多个奥马嘅，啱啱有讲，琴日有讲过个少少啦，咁啊呢个小圆嗰个展。咁啊，1月3日够钟嘅，所以我系去完呢度再去四日目嘅。 如果小圆因为小圆电影版系未上嘅，仲系唔知几时上。 做而家未公布咯，我有啲惊啊，大佬。即系咁啊，呢度就系表参道嗰边嘅一个商场啦。左边就已经系个名字成功噶啦。 嗯。 咁应该系左边啦。咁啊，既然都系咁，我买嘅俾埋大家睇啦。影相就影咗好多，但个纸其实好细嘅。咁啊，呢度有少少啲 好细嘅 装饰。啊，咁啊，楼梯影到啦吓，即系我等呢个楼梯等咗5分钟， 等 佢冇人行。 系啦， 系嘅， 正常啦。我呢嘢我做过。 最惨仲系有时冇人咧，有啲人数过去我呢个位前边呢个位啊，然后合照。大佬，即系不过算啦，咁啊，呢度就系排队入场嗰阵时个外边。要排队入场，不过冇个唔算好多人，我排咗10多分钟就入到去啦。最高峰的时候据说要排好耐嘅，这个 size 要排好耐，我真系唔系好想入去啦。虽然最终都会去，但系拣个少啲人嘅时间啦。咁佢呢度就有，每格都唔一样嘅。你应该摩里斯喺嗰边啦。咁啊入到去，其实真系唔算多嘢睇，好老实。你看我右边呢边，你已经见到噶啦。 嗯， 咁逐张影咯，即系每个人入多咗系疯狂影相嘅，因为除咗影相，你冇咩好做噶啦。如果你净系望嘅话咧，30秒行完望完噶啦，你可以睇到系呢个特登拎只猫同佢合照呢、这个 QB 咁啊。呢、这个我习惯嚟嘅。如果可行的话，行去神社，逢亲见狮子就摆佢上头，或者同佢合照咯。QB 梗系踩住佢咯，即系其他有时可能系俾佢咬住啊，或者放脚边啊之如此类。然后呢度同你讲，呢个唔系赛前章，唔好抌钱落嚟。虽然其实唔会有问题噶，呢边你见到黑掹掹咧，其实呢条系黑色条嚟嘅，所以你抌嚿钱咗，只系放咗会放喺前边嘅啫，唔会跌咗落去嘅，你系可以攞翻嘅。咁当然你可以去扮系入钱都可以嘅，咁啊可能会变成迷惑行为啦。啊！个神社长者个样子咧，其实好少嘢。你拜嘅唔系 QB 本人嘅，放心嘅。即系虽然都唔知拜乜，拜乜嘢啊！啊，呢边就系佢啲剧照啦。不过呢个系旧嗰边嗰啲嚟嘅。当然啦，唔会呢个时候俾咁捻多新嘢嘅，即系俾你嘅。即系，所以你要影相咧，可能用10多分钟，因为你要等人哋清空。或者等有一日有时好多次咧，我要影呢一张，咁可能就已经系遮住咗另一张嘅人，要等人哋影完，佢行开咗啦，你先影。咁你影紧啊，人哋就唔会行过嚟嘅。咁你咪慢慢睇咯。然后呢个就系啲场景一个墙啦。然后呢度边有写住抽签。嗰啲神社嗰啲抽签啊，阵间再讲。咁呢度继续都系啲角色，因为佢分两派啊。这个是左边的牌，刚刚右边的牌。就是这个是剧场版的造型来的。刚刚都是的，你见阿萨卡都是这个造型。这个就是后面来的，相对应角色的后面。我拍完前面，拍完前面才拍后面的。其实老老实实，你只是要看这些东西的话，你要多少时间？就是30秒真的已经够了。 即系咁啊，然后佢有个活动，啱啱呢度有写嘅，有个活动就系你打 tag 啊嗰啲嘢俾佢睇，跟住佢就会俾个签你去抽。 嗯， 咁啊，我唔知系咪个个都系咁，我系抽过大吉嘅，我唔知系咪其实每个人都系大吉，有去到嘅人可以话翻俾我听。咁啊，然后俾个纸嘅绘码俾你，后边系贴纸嚟嘅，可以贴翻喺墙上边。 嗯， 真心嘅，唔系虚，系唔系成。呢个系真心的愿望，反正佢又啊，即系咁啊，就是一个好少个字。你话咧，即系老老实实，你净系睇嘅话，你唯一比较少少特别嘅体验就系睇个神社， 嗯， 同埋抽个签、贴个绘码，系咁多噶啦。诶、所以话诶呢个展咁啱顺路，都唔算好顺路嘅。如果你去开明治神宫，咪去咗咯。我都系嗰句，我系唔会去成智神宫做初新年参拜嘅，人逼喺度咧，我净系行过附近啊，都见到佢几咁多人。 不过算啦，呢个唔讨论啦，呢个就唔系我嘅今集讲啦，因为讲可以讲下嘅其实。 大部分宅都系神田明神噶啦，虽然佢嗰边都系逼。 屌神田明神啦、啊，我旧年啊，我旧年啊，我都去参拜啊，我都逼到黐线啦，仲有又落紧雨。不过旧年我就叫做咩？系过，因为我系过咗嗰个最忙嘅日嘅。系开啱翻工嘅，即系叫做咩？开始日参拜，好多人就实施再参拜嘅。嗰次系神田明神。 我上次唔知一月四号定一月五号去，人多未至于逼嘅程度咯。 啊，系啊， 一月一号去， 我记得今年因为我睇 Love Live 嘅Love Live 嗰个交响乐演唱会去咗嘅，所以我就参拜咗嘅。就嗰阵时啱啱落紧雨，系哇又冻又湿，顶佢个肺。 啊。总之就系咁啊，咁我咪因为有少少纠结，就系我又唔系神道教信仰，咁但系我信完神啊嘛，咁我拜完神，然后去抽抽签，咁咪啱数咯，咁样啦，咁样就啊，我妈记都讲埋啦，咁啊呢个日目就到呢个位置啦，比第一目仲要多咗废话，唔好意思啊。 咁计我有 bonus 啊嘛，你 bonus chat 啊嘛。 啊，咁啊好啦，咁啊呢次107。唔系好想强行升华咩？呢个悔恨会变成最后嚟嘅动力，但我真系好抌春，从来冇试过咁卵抌春嘅一次啊！ 真系 咁啊！希望 啲老嗰啲老鬼又话咩？又百年又广告咯。如果唔系咁，我会同你讲啊，千万唔好排翡翠亭。唔系呢个系要40岁老框阿叔先知噶啦。 而家新嘅人就要讲你踩住我的尸体踩去 commit 期咯，即系踩住我痛苦嘅经历去好好地去 commit 期咯。 我 系 当年仲拍，我系当年帮我个 friend 排完菲斯劳本第一集小说，因为佢特点啊嘛，写人形月。我之后我就唔好排形月，最后千万唔好排形月。如果唔系排形月，我就唔会冇咗commit 嘅珍贵嗰三个钟。 嗯，即系咁，系嗰一次啫。而家应该冇资金噶啦。 就衰普唔系，因为衰普咧，佢唔系衰普嫂咧，佢唔系赶住湿去买嘢啦咧，佢翻去即系好悠闲同你续收钱嘅，班仆街。 特登拖长条队啊嘛，企业摊系有咁嘅倾向嘅，但系同仁摊冇嘅。即系翡翠亭系真系咁慢嘅，即系我见佢系冇系好忙嘅，但系佢唔知佢忙嚟转嚟转去，个人喺度转嚟转去，佢都唔知做乜嘢。即系喺度转嚟转去，转嚟转喺个摊前边啊，喺度转嚟转去，但系佢系好慢，分几钟先一个人嘅。不过算啦，唔再踩啦，唔再讲咁多啦。 唔再讲，再讲真系好蠢啦。 今次就去到啦，咁啊，下次再见啦。即系下次真系唔知何年去啦，捷特可能会比较近。即系下咁啲通常唔去，因为最快都系下年，但系我觉得应该唔会嘅。即系我上一次十几年前，十六年前啦，已经系嗰阵 ，OK 啦， 所以先有呢个近 嘅 啫。 有时唔好讲，有时啲嘢可能话下年要做噶啦。OK， 咁啲我讲唔埋嘅，咁啊，今日到此为止啦，咁啊，下次再见了，拜拜。